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76面，倒数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啊，其第一佛种已经十善，观经指示，余生彼苦当修三福，由是可知修善众福与修净者实不可惑。众修福善，念老引用《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这一段经文，这三福前面呢，我们学习过了。第一福当中呢，就兼有十善啊，第一福实实在在，里面包含了儒、释、道的三个根，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啊，弟子规这一门课程文字不多，虽然流传很久啊，可是近代我们把传统都疏忽了，尤其这种同盟的教学最容易疏忽，没有人认识，一直到最近这十几年来啊，才有人提到啊，那个时候我住在新加坡，看见这份东西，我就想到，这么多年来，我们走过许多国家地区，接触华侨里面学佛的同学们，在家学佛不能够落实十善业道，出家的同修不能够落实沙弥律仪，佛法的衰就衰在这个地方啊！如果戒律没有了，就是没有人认真学习了，佛法就衰了。人王经上讲得很好，有人在讲，但是没有人做了，这就叫末法。有人讲，有人真干，但是不能证果，这叫相法。有人讲，有人真干， 有人证果，这叫正法。这是说世尊的法运在人，不是时代。那么经上也说到，正法一千年，末法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这是从多数的人来说的。实际上，末法里头有正法，正法里头也有末法。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如果这个地区连讲的人都没有了，这叫灭法啊，佛法就灭了。所以在古代，无论是世法是出世法，没有不重视传人。中国古谚语有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后是什么呢？后是继承人。啊，不是说你子孙多，子孙多里头一个继承人都没有。这个家还是会败亡啊。那这个家子孙少，但是有贤人啊，真正能够继承家道、家学、家业，这个家必定会兴旺。有一个人，他都会兴旺。正因为有这个智慧，有这种认知，所以古代的人对于教育下一代，是把它摆在人生第一个重要的位置。传宗接代，一定要有贤人呐！啊，中国古时候的标准，圣贤君子，如何把下一代教成圣贤君子？能不能教成？能，一点都没有问题。圣贤确实是教出来的。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中国几千年当中出现不少太平盛世，啊，细心去观察这个盛世怎么出现的，有圣王，有贤臣，确定是盛世出现。啊，如果君不是圣人，臣不是贤人，社会会动乱，人民有疾苦，有灾难。啊，这是从历史上可以看到证明啊。于是我们深深体会到教学的重要。 叫什么？叫他成圣、成贤、成为君子。在佛法里面教学，是教他成佛、成菩萨、成阿罗汉。教学的目的不是求富贵啊，富贵自然在其中啊，不是求富贵，是求做圣贤君子，求做佛菩萨。所以中国几千年来祖宗教诲理念纯正，充满了像这个经上所说的真实智慧、真实利益。中国在这一段历史里头，这近代史晚清的末年，清朝衰了，圣王没了，嘉庆以后真的一代不如一代，啊，慈禧太后专政，疏忽了传统文化，对儒释道不尊重，演变今天的社会。啊，大家对儒释道究竟是什么，完全不知道。不但没有见到啊，听都没听说到。啊，近一百多年来，接受西方的文化，我们自己最大的悲哀，就是对于传统文化丧失了信心。什么都是外国好，一切要跟外国学。啊，那么好在现在这个时期，国外也出现问题了。啊，外国人要向中国古人学了，要向印度佛陀去学去了。啊，如何化解眼前的劫难？所以，让我们深深体会到啊，儒释道三个根重要啊。这三个根要不恢复啊，社会动乱会越来越严重。啊，人民的痛苦越来越深。今天不是局部的，是全球性的。 我们在这一生很幸运，啊，对传统还有这么一点尊重的心，啊，能遇到大臣，能遇到敬宗，这一段经文教导我们学习的道理。啊，方法我们从什么地方学习？从孝亲尊师学习，从慈心不杀学习，从修十善业学习。如果不在这三样上奠定基础，那这一生呢，决定是空过，一事无成。再努力，再勤奋，一生辛苦经营，全是知识，不是智慧。知识跟智慧是两桩事情，我们必须把它认识清楚。啊，智慧是从清净平等觉里面生的，知识是从广学多闻上学来的，一个是从内，一个是从外，不一样啊。知识容易，但是今天的问题它不能解决。啊，智慧实在讲也不难，问题是你要放下妄心，你要用真心，就能学到智慧。你用妄心是知识，啊，知识有局限性，有后遗症。那么特别是大臣，大臣最重要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发菩提心。菩，什么叫菩提心？觉悟是菩提心，一心追求觉悟。啊，觉悟从哪里来？觉悟从清净心来。清净心从哪里来？从沉静而来。啊，孝亲尊师是沉静的，那是根本呐。我们今天对人、对事、对物，没有丝毫的沉静心，啊，这个就是个人、家庭、地球灾难的第一个因素。那么我们今天念佛，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求生净土。啊，观经这一节经文的指示，余生必苦，当修三福。这一句话千万不要疏忽。我念佛，我不修三福行不行？不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不孝父母的？有没有造忤逆受罪的？有。他为什么能往生？ 他皈依净宗之后，认真忏悔，他已经回头了。那是过去造作的罪业，现在完全觉悟了，不再造作了，他才能往生啊。如果现在不改，还在造，他就去不了了。啊，这就是说，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啊，我们看看慈云灌顶法师，念佛人100种不同的果报，不就明白了吗？啊，他这100条不同的果报，第一条，念佛的人堕阿鼻地狱。啊，什么原因呢？他讲得很清楚。为贪图五欲六尘而念佛的。为什么贪图五欲六尘会堕地狱？啊，他有这种贪心，他就会造作恶业，拿着佛法当作招牌，啊，欺骗众生。纵然做一点好事，目的是在名利，没有名利，他决定不干。以这个手段来求得自己的名利，这个罪业造重了。啊，以佛法，以圣贤来做招牌，欺世盗名，所以他的果报在阿鼻地狱。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不能够学。啊，经典里面教导我们应该做的，一定要把它做到；教导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能动这个念头。三福，第三个是修持善业，在这第一条里头，第一条三桩事情：孝亲尊师、慈心、修持善业。啊，发菩提心就是法。舍离娑婆世界，求生弥陀极乐。在极乐世界一生证得究竟圆满，这是大菩提心啊。啊，身心因果。夜莺果报丝毫不爽啊。啊，善因善果，恶因果报啊。啊，今天在这个世界，教化众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诸佛菩萨大圣大贤来也无可奈何。啊，为什么？现在人跟古人不一样。古人是从小奠定的根基，心比较清净。现在人心浮躁。 啊，心浮气躁啊，没有耐心呢。啊，课堂里面听课，我的看细心观察，顶多十分钟。十分钟之后，心不在焉，啊，眼睛窗外就乱看了，啊，就浮动了，这怎么能教？啊，你认真去上课，不叫白讲了。60年前，我跟方老师学哲学。是想希望到学校去听他的课，他那个时候告诉我，60年前的话，社会风气比现在都好，还有人情味。啊，老师告诉我，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学生，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他说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这话真的一点都不假了。我们对老师有十分的诚信的。老师跟我见面生欢喜心啊，我是真想学，没有地方学啊。老师很慈悲，我们沉默了5-6分钟，他老人家开口说，他说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跟你上2个钟点课。啊，我的哲学是从这儿得来的。啊，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我们过去以为佛教是迷信，是宗教。啊，他老人家这样一介绍，我们才晓得经典里头有大学问呢。我们不知道啊，一般社会人也不知道啊，产生多么严重的误会。啊，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我说你的这个佛经哲学从哪里学来的？啊，他告诉我，抗战时期，他在中央大学教书，有一段时间生病。啊，朋友们介绍他到峨眉山去养病。他在峨眉山住了2个月。环境非常好。啊，寺庙里头什么都没有，除了佛经之外。啊，报纸没有，杂志没有。啊，全是经书。每一天呢，就看经书消遣，越看越有味道。他真的契入境界了。从那个时候以后，他一生没有一天不读佛经。告诉我，佛经是高等哲学。啊，他的原话还不是这么说的， 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他这样说的。啊，我是这一句话引导我入门的，真不容易啊！这个机会，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你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把这么一讲清楚、讲明白，啊，他自己真下功夫，天天干呐、啊。台湾那个时候。印这个万字序藏，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哦，他很快啊，就第二天他就去订了一套。识货啊，万字序藏对于研究佛教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里面收集的都是古今那些大德的注解，啊，非常丰富，跟一般藏经不一样。一般藏经收的是经，注解不多，啊，它是以注解为主。啊，我跟李老师在台中学了一年。万字序藏里面楞严经的注解差不多有30种，多丰富啊！啊，这好事情啊！啊，这一个启蒙就改变了我一生。啊，我有缘认识张家大师。啊，大师劝我出家修释迦牟尼佛。专学专攻啊，我对这个兴趣非常浓厚，而对名利又非常淡薄啊，很适合干这个工作啊，不但救自己。把自己所修学的跟大家分享，得利益的人就多了啊！所以这个三福这三条我们不能不注意，尽忠学会是在美国成立啊，但是第一个金钟学会是在温哥华，啊，加拿大的金钟学会。第二个是美国金钟学会，在旧金山，杨一华居士主持，现在还是他。我在美国住了10几年。美国跟加拿大，我当时在那边的时候，大概有30多个会。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居无定所，每一个会都请我去讲经。啊，一个会。少住一个星期，多住半个月。啊，也是常常都在旅行啊。 总想定下来，没有缘分。啊，因为定下来，才能把古人教给我们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才能做到。啊，过着油画的生活是很难做得到的，啊，总是要迁就别人。这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这个修善重福重要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为这两桩事情。到极乐世界干什么？求智慧，圆满的智慧，求福报，也是圆满的福报。啊，我们在一生当中决定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再看下面一段，求生进场。啊，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为一大藏教之总归。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说明整个佛法，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最终的目的在哪里？就是劝导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换一句话说，把佛法的好处全告诉你了。你真的想学，你得上学。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办的佛学院。那个地方设备齐全。到那里去，什么都不要操心，啊，可以安心学习，全心全力去学习，进度很快，啊，一生圆满，毕业就成佛了。华严经上讲的妙觉果位。那毕业了，所以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教导终极目标，我们在大乘教里面看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学最后的归宿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是诸佛刹土一个示范区。啊，你到这个地方来，你才真正体会到信德不可思议。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回归长期光图就是回归自信了，才知道信德不可思议。啊，法界虚空界是信德变现出来的。啊，能生万法。畜生无尽，这个畜生无尽就是万法变化无尽。啊，为什么会有变化？随着众生的念头， 那我们想想，我们从早到晚有多少念头？有意无意，念头有善有不善，无论什么念头，不管是有意无意，都起作用，没有不起作用的。啊，这个做这些作用，有一些应对在自己身体，有一些应对在虚空法界。啊，这个奥秘现在科学家发现了。啊，我看到美国布雷登的一部书，实际上就是他的研究报告，叫《无量之王》。啊，跟贤首过思还原观上面讲的三种周遍呢，完全相同。那就说明起心动念要小心，要谨慎了。啊，一个善念，也许他方世界人想到福报。一个恶念呢，也许他方世界的众生呢遭到灾害了。不要以为我们的念头啊好像无所谓没有关系的，不是的，决定有影响。啊，不定影响在哪里？啊，这个里头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佛说了八地以上知道啊。啊，八地以上能力本能呢完全恢复了，他可以看见，他可以听见，他能够接触到。啊，从八地到妙觉五个位次，这五个位次都能看到。啊，这是我们自己的本能，师尊所说的，一切众生，包括尼姑塔，都在里头，本来是佛。啊，现在变成这个样子。错了，自己要承认我错了，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怎么变的？佛说的很清楚，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就变成这个样子。那我们放下执着，什么都不执着了，随便啊，听从别人，什么都好，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好。啊，自己完全不用你再有主意了，我心清净了，清净心成阿罗汉。哎，阿罗汉就是这样随缘，他不会执着。啊，提升一级，分别都没有了，不但不会执着，分别都没有，那个人就是菩萨。到不起心不动念了，你就成佛了。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生十报庄严土，不起心不动念的人。啊，还有起心动念。啊，不分别了，不执着了，生方便有余土。啊，换一句话说，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有，没放下的，生凡圣同居土。 啊，但是极乐世界凡身同居土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啊，他们的凡身同居土里面只有善念，没有恶念啊，决定不造恶，而且得到佛法佛力的加持。阿弥陀佛，前面我们念过本愿大行的加持，加持都有东西，没东西怎么加法啊？他是以他的宏愿，以他修持的功德来加持给你，让你虽然是凡夫，你的智慧道力神通跟大菩萨一样，享阿弥陀佛的福报啊，弥陀的恩德了，在变法界虚空界没有能够跟他相等的啊。换一句话说，他的宏愿他的修行是帮助我们，为帮助我们啊，我们得到这个价值，所以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有智慧，就有神通啊。这个娑婆世界你还有家亲眷属，你想度他，你就有能力回来帮助他。你回来不是业报身，回来是什么？尘缘再来的。你一点都不迷惑啊，这些事情知道，真正相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要时间。你要问我多长的时间，我老老实实告诉你，我学佛40年，我才真正相信，一点都不怀疑啊。那么真相信不怀疑，不过是最近20年的事情，我学了60年。你要没有40年的功夫，你说你不怀疑，我不敢相信啊。因为你有怀疑，所以你往生有障碍，你这一生不一定去得成。一听就不怀疑，那个人什么大善根呢？我比不上他。啊，到你真正契入境界了，逐渐逐渐你才发现到这经典字字句句真的不是假的啊。经典里面所说的经常说得很清楚，但是我不相信，现在相信字字句句都是真实智慧，对一切众生都是真实利益，这还得了吗？华严原始助教啊，这个助教在华严宗上讲的是五教，小时宗等于二一普贤行愿品，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个不得了啊！我在台中10年，李老师劝我修净土，非常恳切，而且多次劝我，他看出我没有一丝修净土 啊，我对于念佛求生净土不反对，但是我不肯修。啊，劝导我，居然有一次，他这么说，他说净土法门，你看，古来这些大德，啊，像慧远、善导、智者大师、莲池偶一，这是我们心目当中最佩服的，这些人都求生极乐世界啊！如果极乐世界真有问题，这些人去了，我们就错一次也不碍事嘛。这样骗我了。那如果是真的，那我们不就占了便宜了吗？我笑笑点头不说话，还是不能接受啊！最后怎么接受的呢？讲华严经，我第一次讲华严经，40年前啊，整整40年前第一次讲华，讲到一半，一半差不多用10年的时间啊，40讲了一半，80讲了一半，啊，突然有一天想到，文殊普贤他们修的是什么法门？善财是普贤菩萨，得意的学生呐！啊，他学的什么？《华严经》后头没讲到啊，往后面去翻，发现文殊普贤通通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善财童子。53参彻实彻宗，一句佛号念到底，我这才相信了啊！所以我的相信啊，用30年修复，20多年讲经教学才相信的。啊，99年第二次讲华严经，讲得详细，讲了4000多个小时。华严经讲1/5啊，所以我估计出时间，一部华严经讲圆满要20000个小时啊。那么这一部无量寿经这样讲一遍，大概1200个小时修学不容易啊，成佛是好啊，难啊，难在什么？没有戒定慧啊，儒释道都要有戒定慧才能成就 啊，戒是什么？规矩，要守规矩。这个规矩的根就是孝亲尊师。啊，你有几分成就，确实印祖讲的话真的一点都不假。你对你所学的功课有几分成就，你对教学的老师有几分成就，决定是成正比例。一分成就你只得一分利益，十分成见你得十分利益，百分成见你得百分利益。啊，没有成见你什么都得不到啊！啊，就像李老师所说的，今天学佛绝大多数的是干什么？消遣佛法，他无聊没事情干。来消遣消遣，它不是真学，没有沉浸心了，来玩玩而已，凑热闹啊，什么都得不到。啊，甚至于还有不少人借着佛法就搞一些名闻利养，这是有罪过的，这个后来的果报都不好。那么经经啊，现在我们学习的这部经《无量寿经》，正是华严中本，于此经末以求生净刹普劝有情同归极乐。啊，这一部经称为华严中本，这是乾隆时代彭济清居士说的。啊，这一位大德同宗同教，贤密圆融，啊，他告诉大家净宗是稀有的法门。啊，他说出我们遇到净宗，那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跟开经偈上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是一个意思，不容易遇到啊！遇到了不懂，遇到了不相信，遇到了没有求生净土的愿望。啊，这是什么？阿赖耶识中间善根，他在六道轮回里还有苦受嘞。啊，这层不能处理。啊，彭济清居士，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换一句话说，可以这么讲法，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啊，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华严经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这是大乘佛法无量法门最后啊终极的目的，是到极乐世界。 那么这部经直截了当指导你通归极乐。我们要求生净察，还要普劝有情同归极乐。他愿不愿意，他懂不懂，没有关系。在他阿赖耶识里头种这个种子，他就跟你有缘了。你一生到极乐世界去，他无论在哪一道，你都知道。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就像你回到无尽之王，变法界虚空界的信息你完全收到。在极乐世界心是清净的，不是浮躁的。这是极乐世界的环境好，我们今天讲磁场好。经所劝者，今天所劝的是什么人呢？正是弥陀之本愿呢。世尊，即十方三世如来之本性。这什么人劝我们呢？不是普通人呢。所劝者是弥陀的本愿。释迦牟尼佛即十方三世如来的本性本愿，是帮助我们一生当中圆满菩提，证得无上的佛果。释迦牟尼佛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他们的本心就是劝导一切众生求生极乐世界，诸佛如来的本心呢。只要你往生极乐世界，你一切就圆满。你在极乐世界的享受物质生活圆满了，每一天听弥陀讲经说法，同时你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同时能到一切诸佛刹土去供佛闻法。供佛是修福，闻法是修慧，所以极乐世界绝对不会有一天空过，甚至于我们可以说一分一秒都不空过，都是在修福修慧，所以那个地方很容易福慧圆满。世尊开化显示真舍之际，真舍之际是什么？就是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相。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万事万法看的是幻象， 没有看出真相。假象啊，真相是什么呢？般若经上告诉我，即相立相，你就看到真相了。立相是不执着，也就是说，我们眼见的一切相、一切人所，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起心，没有动念，你就看到真相了。啊，真相是什么样子呢？般若经上讲的，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真相。啊，真正能见到这个真相的，彻底见到的，八地以上的菩萨，啊，对于这一切幻象，业因果报，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但是实实在在是念念俱不可得了，不是相没有了你才看到无相啊，不是即相无相啊，幻相跟无相啊，它是合在一起。你能够看出来啊，真妄也如真妄不二，你才得真实受用啊。啊，这真实之机，时与众生同入弥陀，亦称愿海。啊，目的在哪里？目的就在这一句。啊，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契入阿弥陀佛的境界，一尘愿海是究竟圆满，而得真实究竟之大利。啊，这个真的是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大力。为什么这个境界里头你得到的是大圆满究竟圆满，无论是智慧德能相好，我们一般人讲的福报，都没有丝毫的欠缺啊！为什么？这是自信，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幸运行中，愿为基数啊，出生死海啊，为难愿望，我是尊称的啊，真心发愿念佛，行就是支持名号啊，这三个条件当中，愿是核心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是建立极乐世界。啊，好像呢，建立一个学校一样。这个学校有健全完备的设施，能帮助一切众生在这个地方转恶为善。转染为净，转凡成圣。啊，你只要到那个地方，自自然然你就转了。啊，而且一点都不费力。那关键呢，是要你真想去才行。啊，信了，我真信了，不想去还不行。真信之后一定要想去，很想去，念念都想去，那你就一定往生。啊，随时都想去，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啊，在这个世界里面干什么呢？就像诸佛如来一样，一桩事情，把我们自己学习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劝大家往生极乐。就这桩事情啊，除这一桩事情之外，没有第二桩事啊！这一桩事情需要的是智慧，不是知识啊！知识不一定相信，不一定发愿。如果是智慧，肯定真心切愿，他真往生了。方便多门，禅、密、教、观，大概无量法门呢，都出不了这四个范围。啊，禅包括禅宗、信宗，啊，密就是现在的密宗，里面教派也很多，教是教下天台、华严、三论、法相，这都是教啊。教里面多半用说观，实际上这个观禅密教都有，观论观想直观啊，有止有观。止是止息妄念，观是心念集中。啊，佛在大小乘经上都说，智心一处，无私不办。智心一处是止。无事不办是观，执是定，观是慧，智慧先前的啊， 八万四千呢，门门皆空。八万四千不是真的数字，是形容。啊，实际上呢，四弘誓愿里面说得好，法门无量誓愿学，不止八万四千，无量啊。为什么是无量？因为念头才动，出生无尽，所以无量是真的。啊，门门都可以。啊，无论是哪个法门，只要你能够放下万缘。所以放下万缘，就是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佛的境界就现前了。啊，那我们要问，我们用基督教用其他宗教方法修行，能不能成佛？能。因为成佛的条件就是叫你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不管什么教，那就不能。啊，禅密教观嘛，不管你有什么功夫，你只要把这个你放下，就是你。啊，还就是告诉你，无论修什么法门，你放下执着，跟阿罗汉平等，就是阿罗汉。放下分别，你就是菩萨。这境界入这个境界了，啊，放下起心动念，那就是如来境界。所以看破放下了。把所有法门全包括了啊！在60年前，张家大师告诉我，但归元无二，诸方便中究竟方便呢，唯在往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呢？难，说的容易，你放不下了，太难了。不要说一天放下难，让你一个小时放下你都做不到，那真的不是假的啊！云严了凡居士跟云谷禅师在禅堂坐上3天3夜，不起一个念头，不容易啊！云谷禅师佩服的五体投地。他能放下3天3夜，啊，结果怎么样呢？了凡先生很老实，很诚实，说了他并没有功夫，命被别人算定了。打妄想也没用，何必打妄想呢？啊，这是什么？深深相信命运的人，他能做到。那我们相信，了凡先生学佛了， 肯定他有一点定功，啊，他知道心里面一念不生，那是很好的享受，清净心现前的，啊，他有过这个经验的，啊，平常有没有这个经验不知道，就是禅堂里面三天三夜不起心不动念，这个受用就不可思议，这个经验在修行上就帮很大忙。啊，我们一般人没有啊，能够静坐半个小时，在一般讲，对身心健康就有很大的收获。所以真正修行人他们生活非常简单，啊，饮食并不重视，为什么健康长寿，为什么老而不衰，心清净。那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物质是意念变现出来的，意念好，变现出来的物质当然是健康的，没有个细胞，啊，这个现代科学家讲，每一个小光子就量子最小的物质，啊，它是健康的。你身体能不健康吗？啊，身体不健康，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在你有烦恼，你有自私自利，你有贪嗔痴慢，你有七情五欲，这个东西麻烦了。啊，这些东西什么？让你细胞带上病毒。啊，这个病毒的时候，给你带来许许多多的疾病，对身体不健康。更严重的，如果很严重，会给你带来居住环境的不健康，那就是水灾、火灾、风灾，啊，地震、山崩地陷带来这些，不是没有原因的。修行总纲领总原则我们明白了，无论用哪个法门都行，如果我们的烦恼习气断不了，那就不如修净土求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要断烦恼，不断决定得不到利益。那净土这个法门，烦恼断不掉，可以叫待业往生。啊，因为待业往生，那就每个人都能去，这个法门就殊胜了。啊，能够帮助 业障习气重的人啊，断不了烦恼啊，也能成佛。告诉你，到极乐世界去断啊，不是带着烦恼成佛，到极乐世界断，断干净你就成佛了啊。你看看，你首先生凡圣同居土，在凡圣同居土里面断见思烦恼，你就升到提升了，到方便有余土了。在方便有余土里面再断尘沙烦恼，断无明烦恼，你就升十宝庄严土了。啊，十宝庄严土里面就断无始无明烦恼的习气，习气断干净，你就回归常寂光净土。这是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啊。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没有啊，无量法门里头也没有啊。啊，所以在此地是告诉你啊，归云无二路啊，一切方便当中究竟方便唯在往生。我们能不信吗？能不想去吗？啊，我们要相信。什么时候去？念念都想去。在这个世界，一切随缘。学普贤菩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在这个地方什么都好，有也很好，没有也好。啊，绝不要把这个世间拉拉杂杂东西放在心上。你真相信了，你真发愿了，还要把东西放在心上，你不是真心，你也不是真愿。要晓得万缘放下了，就真的是圆满了，真的是自在，真的是喜悦。你心里有一桩事情就有个烦恼，有两桩事情就有两个烦恼，你心里面拉拉杂杂东西太多了，你烦恼多，你不能解决。说修行他法，欲与今世超脱三界，则为难行道。啊，这就是修别的法门，超越不了六道轮回，三界就是六道轮回，啊，就都不能超越。真正要想在这一生超脱六道轮回，只有念佛往生这个方法啊。这就是经中所讲的难行道跟易行道。难行道这一生不能成就。我们有没有学过？有，肯定学过，绝不是一生，生生世世都在学，都出不去啊！啊，而且净宗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过去生当中绝不是一世两世修的，多生多世的修的。为什么没去了？没放下。这不能不知道啊。如果真知道了，这一次你要不要放下？你放不下，你就去不了。我们现在劝别人放下，自己放不下。自己放不下，怎么能劝别人放下？真放下，放下，放不下与事没关系，与那个心有关系。啊，心里面真的干净的，真的没有了，这叫放下。啊，为什么？心里头本来没有。慧能大师坚信不是说吗？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你说的这么明白，这么透彻，那真心呐、啊。放不下的是妄念。妄念不是真心，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境界里头，妄念可以妨碍真心。啊，我们的念头全在妄念上，不在真心上，那还得继续去搞六道轮回。什么时候真觉悟了？妄念存在，别理会它。啊，对环境，无论是人事环境、物质环境。用妄心，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对自己决定用真心，不用妄心。真心是什么？空无所有。啊，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古人讲一句话，这是呢，都是已经开悟的，已经切入境界才讲得出来，一般人讲不出来啊。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容人什么？凡夫糊涂人。我们想想这句话很深的意思啊，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弥勒菩萨说：“一弹指，32亿8000念，这还有事吗？”这就是天下本无事的具体说明，真无事啊！啊，而是你自己以为有事，自己多事，哎呀，多事就多烦恼啊！那是什么事啊？多事是什么事？制造轮回， 就造轮回业嘛。造轮回业当然要受轮回报。造业受报，受报又造业，造业又受报，永远在这轮转。啊，因缘果报啊，苦不堪言。啊，这是世尊在教导我们男性道跟异性道，你要认识清楚啊，唯此求生净刹呢，成为异性，净宗正修啊，守在持名。啊，净土宗正修就是支持名号，奥义大师告诉我们，助修呢还是支持名号，把这句名号抓紧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心心都是阿弥陀佛啊！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你这一生才会有成就过去我常说人的一生有春夏秋冬啊，20岁之前人生的春天，20到40人生的夏天，40到60是人生的秋天，60到80人生的冬天，后头就没有了啊！所以人生到了秋天应该警觉了，到冬天就得准备走了，来日无多了，80以上每一天可能走啊。在中国古人啊，这现在人很多人不知道了，古时候七十不留须，70岁以上老人不能留他在家住，为什么？他一旦走了之后，他家人找他，你是不是谋害他啊，所以有这个机会啊，他人老了，人生70古来稀，80不留饭啊，不留的是说不定他吃一碗饭时候也死了，那你不是害人吗？官司打不清啊，古谚语里都有很深的道理在。那人活到80的真不多 啊！我记得我到香港来讲经的时候是50多岁，1977年， 啊，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啊，那个时候我讲经的时候，听众法师很多，现在法师一个都没有了。啊，居士很多，居士来听经的也都在了。啊，认识几个熟悉的都老法师。身体都不好。啊，觉光老法师。永兴法师。啊，这还在呀。啊，大屿山的智慧法师。啊，这几个还在。很多都不在了。啊，那我们自己啊，心里有数啊。八十一相随时可走啊。那么今天什么对我们最重要？念佛求生净土最重要。确实，时时刻刻想着往生。时时刻刻都可以走，要真走得了啊！怎样才有把握真走得了呢？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真想极乐世界啊！什么都想，就想往生极乐世界，就想亲近阿弥陀佛。除这一念之外，别无二念。啊，这个世间万缘放下，不要再计较了。啊，不要再过问了，什么都好，一切随他去吧。啊，我们能做到的。在每一天还能讲四个小时经，这我可以做到，行啊，够了，不错了啊！四个小时跟大家分享，劝导大家啊，年年跟我差不多的一定要放下，什么都不想了，这好事情。啊，六十以上的秋天了，人生之秋了，要做好预备工作。所以净宗正修就是一句名号，但谢于门而能发愿求生，亦为弥陀摄受。这是非常了不起，净宗法门无比的广大了啊！佛陀也能摄受，横出三界啊！在三辈往生最后一段，学大乘者。啊，不是修净土，修大乘者。啊，能将他所学的、所学习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啊，也是决定能生。 早年慈州大师将这一段经文判作一心三倍啊，无论你修哪个法门，还是要有功夫啊，没功夫不行啊，没功夫拿什么回向？啊，可是真有功夫是真难，功夫怎么样？被破坏了。这佛法讲有漏啊。啊，像这个茶杯，茶杯如果底下有洞，沉的水全漏掉了。这漏是什么呢？这洞是什么呢？贪嗔痴慢疑叫五个洞。要是五个洞都有的话，装进去马上就漏掉了，就保不住了。啊，烦恼通通没有了，叫无漏。这个器皿是完好的，可以盛水。修学一切法门，包括净土法门，如果还有贪嗔痴慢疑，你就晓得我这个气是有漏的，成不住功德啊，所有功德通通漏掉了。啊，修的是什么呢？修的是一点痴福，如果自己还造了许多恶业，果报还是在三途。啊，三途里面有享福的，为什么？他修的在佛门修的福报啊。啊，最明显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现在那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哎，他投身到这道去了，享福啊。啊，鬼道里面投身着有财鬼啊，有财鬼像山神、土地、鬼王，有人供养他了，他有个小庙，有人供养他，叫有福，这是有福报的鬼啊，没福报是恶鬼啊。啊，恶道里面享福啊，到地狱道，他所受的苦比别人轻，他不能不堕，造什么样的业，感什么样的果报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古人说的话了，不时不报啊，时辰未到啊！啊，还有意想不到的在哪？啊，像现在的地震啊，大概最可怕的是海啸啊，前年印尼的一个海啸死了将近20万人了，几秒钟就没有了，你想想那有什么意思？如果是个念佛人，海啸来了不惊不怖，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 你就可以佛来看到佛来接引你。所以同在灾难当中死亡，去处不一样。有福报的人升天了，行善的人呢，他又到人间来了，造作不善的人就三恶道去了。啊，同样是个灾难，过人去处完全不一样。啊，那么现在灾难很多，而且没有预警，突然发生。啊，这是我们心理上都要有准备。啊，心理上有准备，灾难来的时候你不害怕。啊，实在讲，大灾难时候，很多人惊慌失措。这些惊慌失措死亡的，都是卧倒。啊，不惊不怖。他决定不到三恶道。啊，心地要是纯净纯善，他到好地方去了。啊，念佛的人不惊不怖才能往生。一有恐怖一吓到的时候就不能往生了。那就随业流转了。啊，这个念佛人要定啊，定从这个地方看呢、啊。无论什么灾难，天灾人祸，都不惊不怖。啊，平常要把这个现象看得很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天灾人祸也是虚妄。有什么可怕的？啊，永远保持清净心，永远保持正念，正念就是念佛。这比什么都重要，尤其生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故此境，以求生净刹。总收千文啊，后面复会十文第四十七，这是寄送，等于把前面重复再说。这是世尊无尽的慈悲真是无量的恩德了。苦口婆心为我们呢、啊、我们得到这个经卷它就是为我。啊，我一定要在这个经卷里得真实利啊，一切灾难疾病当中，我们有一丝毫恐怖。啊，寿命没有到，自然会好。寿命到了，到极乐世界。我不选择别的地方，我只选择这个地方。啊，这个世界，样样放下。再不要有丝毫贪求啊！知道这个世间是假的啊，我们心才定得下来。还有所要求的话，心定不下来，这对我们的伤害非常非常大啊！今天时间到了。